好，那我们接下来啊，要来上这个小小甘草父子汤。那同学，你们有没有一点印象？就是我们在之前上到第六卷的后面的时候，有一个条目是说，这个病人呢，经过一轮这个感冒的修理之后啊，他变得阴阳两虚，然后小升不止，然后我们要先用甘草干姜汤来恢复他的阳气，让他的脚比较能够伸直，然后再用芍药甘草汤彻底解决他的抽筋，然后之后再有什么变化？如果这个人开始胡说八道言语了，那用调味神气汤来治他的言语。那如果这个人是经过烧针之类的会损耗阳气的治疗法的话，用四逆汤来解决他的阳气的损耗，就是有这样一个。两条，一个6至30，一个6至31。那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张仲景就触及到这个，在感冒的治疗过程中所发生的所谓的阴阳两虚的问题。只是同样是阴阳两虚呢，它可以因为一些病机上面的微妙的差别而产生出不同的症状。所以之前的阴阳两虚，因为它的症状是脚抽筋。伸不直，所以才有那样的治疗法。那现在这条的阴阳两虚呢，就是一个很单纯的，这个人怕冷。那他这条他写说，发汗并不解，反恶寒者，就是同学都知道，我们之所以要吃发汗药，基本的主症就是怕冷，对不对？怕风怕冷，所以吃桂枝汤、麻黄汤，甚至大青龙汤。来把这个风寒之邪发掉，那照理说发完汗我们就会不怕冷才对了，是不是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一般验证自己感冒吃药好了没，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看吃药后怕不怕冷，而是原来有伏脉的，你吃了桂枝汤或者麻黄汤，再过一个钟头再把，哎，伏脉变得没有那么伏了，开始沉下去了，那就知道身体里面已经停止了这个对感冒的作战啊，就是用把脉也可以。分得出来，我这个药有没有效？那理论上吃了发汗药，人会要变得不再觉得冷才对。可是反而这个人在发了汗之后更怕冷了。那他问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呢？那张仲景就写虚故也，就是当你在发汗的时候，你损耗了你身体的阳气了，于是呢就变成这样。那如果你用这个方正相对来看的话，这个汤剂里面呢，又有芍药，又有附子，又有甘草。你可以说芍药是一个养阴的药，对不对？附子是一个补阳的药。那在张仲景的药法里面，甘草是用来处理这个脾胃之气不足的药啊。因为如果甘草是当做是调和药的话，一般来讲的话是用2两就好，会用到3两的话，已经是在补脾胃之气了。所以是气虚、阴虚、阳虚都有啊，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之前的那个6至30条、31条呢，它是因为呈现成这个脚伸不直，所以要什么先复其阳，再复其阴。那现在的这个症状，它只是恶寒呢，就直接芍药甘草附子汤下去就好了。那么在这里呢，我就要先说芍药甘草附子汤这一条。被当成垃圾条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再说回，我们如果不要当它是垃圾条的话，我们怎么看待这一条？首先是因为历代住家很受不了这一条，就是即使是非常会教伤寒的伤寒老师，往往在上课的时候说，这个辩证点哦很少啊，就是详细来讲，你发过汗之后怕冷就开这个方吗？让人觉得很。大而无当，好像没有什么精准可以讲，所以就觉得说好像这个条不能这样子用啊，这是一般的住家的论点。那既然觉得不能用，那大家就会想，这芍药甘草附子汤要怎么用才能发挥这个方子要有的疗效？那同学还记得芍药甘草汤吧？芍药甘草汤它是一个能够让腿的这个抽筋松开来的药。那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说，芍药甘草汤让这个腿放松啊， 或者治这个脚痛，或者是治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如果你有加附子的话，效果往往会更好，就是让它走得更快，这个药更容易到位。而且芍药甘草汤本身还有一点寒哦，那加了附子就没有那么寒了，所以把它拿来当作是芍药甘草汤的加强版，这是常有的一个状况。那这个东西呢，比较正式给这个汤取另外一个名字的书呢，是有一本书叫做《朱氏集验方》啊，朱佑的《朱氏集验方》。那《朱氏集验方》呢，把这个方子称之为去胀汤，就是这个脚啊，就不止走不动路啊，就是脚痛、走不动路、腿痛，可以让你去掉不用手胀的方子。那朱氏集验方里面的去胀汤，因为很抱歉，就是我手边刚好没有朱氏集验方这本书，所以我搞不清楚它原书写什么。现在啊，人家一提到朱氏集验方的去胀方，就变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芍药甘草附子汤是它里面说的去胀汤，另外一种是说里面的那个去胀汤呢是赤芍药六两，甘草一两的一个结构。但赤芍药放那么多，赤芍六两，甘草一两，这样子的一个方子，其实这两个方子意义都还对，因为赤芍在我们使用上面会认为比白芍药更有通血的效果。那去胀汤适合用在什么地方呢？适合用在有淤血或者有抽筋的脚走的动物。那其他类别的也没有那么好用，那我之后会发医案讲义给同学。那像曹英甫啊，他用这个，比如他认识的谁谁谁啊，脚背痛啊，走不动路什么的，他就开始说，哦，这个脚背痛是有淤就可以用。那但是即使是曹英甫啊，他的这样的金方家怎么讲呢，就是曹英甫一般用伤寒论的方子多半是乘以 0.1，你们看他医案有没有这个印象，什么桂枝汤桂枝三两，他就开三钱，对不对？那曹英甫的算是徒孙的倪海厦是乘以 0.1 在用的嘛，啊，那这个可是曹英甫他开到甘草芍药甘草汤的时候，往往这个芍药啊开得很重，就是往往一开下去就白芍一两，赤芍一两，甘草八钱，还加入香火药来通淤血。那会开到这么重，其实就是有这个朱氏集验方的影响在里头，因为朱氏集验方在用来当去胀汤用的时候，芍药用得很重。那因为芍药的力量啊，你如果要把胆结石那里的那个绞痛松开的话，可能一点点就很够了，但是要能够把腿的淤血拉上来打通它的话，可能就要多啊。所以平常开药开那么重是常有的事情，那这个是同学看医案就会晓得。那不然的话，就是你的脚如果有受伤，比如说从冰箱里面拿一个冷冻的什么猪肉出来的时候，两斤猪肉把它砸在脚背上，然后肿一大块啊，这就是芍药甘草汤症啊，就是有打伤的这个脚部的淤血啊，那这个方子很好用。那当然，如果是这样打伤的话，其实啊，还就是可以除了芍药跟甘草之外加附子之外啊，还可以再加很多的生姜，就是生姜消肿的效果还不错，用在伤药里面。乳香没药当然也可以加了，也一千两千。那生姜的话，你可以从50克加到300克都有可能哦，就是在消肿的时候可以这样用。那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剂。那去胀汤呢，主要要同学注意的一点就是，第一个是它的剂量会用的重一些啊，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的适应症呢，不然就是淤血型的，不然就是抽筋类的，就是有淤血、有伤、有抽筋。淤血的会看到，容易看到，对不对？就是脚会淤黑到一块样子，那好用啊。那而且呢，其实曹英甫拿这个方子啊来治疗这个脚背痛，这种脚痛其实都已经算是推过的用法了。怎么讲呢？因为张仲景的书里面那个脚，那个时代的脚字指的是小腿啊，而不是我们这个脚。只是呢，有时候我们读经方，读这个 古书不是那么仔细，他写脚就说好，脚崴了喜欢那就脚，然后就脚痛也开，然后发现有效，从此以后用药的范围就最阔这样子。那这个抽紧型的或者淤血型的呢，就有用啊，包括这个静脉曲张也算是淤血型的。那但是呢，在这个大陆的郝万山教授就讲过一个故事，说是他有一个认识的人的舅舅啊，从前腿痛，他就开了这个方子啊，就是因为他也是抽紧型的，所以就白芍30克啦，炙甘草10克啦，然后什么生筋草、木瓜、泡附子、苏叶梗都各10克这样子开，然后那个人的舅舅吃了以后，就一天比一天能够走路了，好高兴啊。然后呢，就从此以后，好药到相报啊！任何人脚痛都说吃这个就对啊。就过了几年，好像回去遇到他这样子，看他那个当年一个药袋就烂烂的，留在一个木板上还是什么这样子。那结果说有没有效？他说有人有效，有人没效。那就当然的嘛，因为脚痛，我们有时候就要讲到微症，对不对？肺太热，所以脚软，对不对？或者是气虚的脚软，或者是风湿症的脚痛，对不对？这什么痛风、风湿都不属于这个范畴。所以呢，它这个药对症的时候好不好用？很好用。但是同学一定要记得，它不对症的时候更多啊。就是，那至少知道它这样子。所以，这个啊。像是一向都是全零点一的这个剂量的倪海厦先生，他在那个他的网站上面讲到他的那个医案的时候，遇到什么人他开续上汤，他也是一开就是泡附子8钱，白芍1两半，炙甘草1两半，就是用的比较重，那就是朱氏子验方的这个传统啦。那讲到这个治危这件事情哈，还有一点是关于苓桂竹甘汤的，我就想说。是不是要提一下比较好啊？就是在这个《伤寒论》里面有一条哈，其实没有直接讲到苓桂竹甘汤症，但是呢，被归纳于苓桂竹甘汤之中，那是8之39条，这是日本医家发现的一个事情，就是8之39条其实是一个。没什么意思的条，就是在读《伤寒论》的时候，这条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他就说有一个人呢，发汗之后啊，人就很虚啊，然后就过了好多天，然后又开始胸口这边闷胀闷胀的，然后呢，肋骨这边也会有痛，然后呢，会让人他的气会上冲咽喉，然后人会很容易眼睛发黑，会觉得昏。那经脉动悸，那同学记不记得那个苓桂竹甘汤条里面有讲说，如果这时候错发了，他就会精气又神什么的，就是身震震腰什么的啊。那个，然后呢，也就是说他这个气上冲胸，反正就是属于这个苓桂剂这个奔豚的框架。然后里面这个头昏啦、啊，身体这个抽搐的感觉，就好像是苓桂竹甘汤的框架。所以他虽然没有给方啊，那。一般医家在这样综合加加减减之后，决定说，那还是给苓桂竹甘汤好了。就这条好像比较能够搭到苓桂竹甘汤。那而这样的一种好像是阳气不足产生的痰饮塞到胸口这个东西呢，它最后一句说久而成危，就是当你的痰饮塞到胸口啊，胸口这个地方不通畅，日子久了会造成那个腿软走不动路。结果呢？日本医家啊，还真那么乖。就中国医家通常遇到危症都是另有一套想法。可是你知道日本医家对伤寒论是奉若圣经哦，他怎么写就怎么开。然后当你觉得这个东西是苓桂竹甘汤症，他们就真的去拿苓桂竹甘汤来治这个危，然后就说是啊，像这一类的病发展到来不能脚软走不动路的这个危症的时候啊，用苓桂竹甘汤是百发百中。不，你为什么他这么厉害？就是脚走不动路，现在到后来讲到百发百中啊，就是从这一条来的。那说是如果你是如果是这个脚啊，觉得没力没力，或者是严重的人，他觉得什么经脉动悸，说什么腰这个旁边啊会抽一下抽一下这种感觉，到后来变成灰症的，就是有在那个特征的那个框架里面，到最后变成灰症的，就是说你桂竹甘汤非常有效啊，所以就是日本人发现这样的一个用法。 那这个不知道算不算推扩用法，因为他们很乖，在读这本书，他会钻牛角尖，钻出这样一种用法来。像我们的话，可能很难想到那里去啊。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读书的时候，没有那么认真，就是有时候看不顺眼，就说啊，这个人讲错，这个人写错，这个就是随便就把它翻掉，那日本人就是什么都当他是真的这样。啊，那不一样的那种民族性。那个张仲景的书，你去看那个什么《易中经鉴》，对不对？那那个张翰论，动不动就是这条印错，那条印错，要去把它否定掉啊。或者是去贵家里读，啊，印错是去少，就是这样子搞法，就是中国人读书实在是自己意见非常多的。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教的这个条，它才变成垃圾条的，就不知道该怎么用，还一直做的。那这样一个状况。那所以呢，我们呢刚刚在跟同学讲的是，在历史脉络里面呢，因为把这个十二甘草父子汤这条当作是垃圾条，乃至于呢就只好从十二甘草汤治脚痛的这个治腿抽筋的这个方向去思考，然后发展出所谓的去胀汤的做法。那去胀汤的基本上的做法上来讲，就是同学要记得的，可能只是说，剂量放大一些，然后可以放赤芍药帮忙通血这样子啊。那我们现在呢，如果不要像这么多住家一样，当这一条是垃圾的话，那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一条啊？那其实这条就变得很好用了。怎么讲呢？这个人他虚，血虚、气虚、阳虚，这三个虚，这个方子里面都有药医，对不对？而血虚、气虚、阳虚的结论，那个症状是什么呢？是人怕冷，是不是这样的？其实啊，整本《伤寒杂病论》以怕冷为主症的方子并不多，就是感冒怕冷是理所当然，对不对？这个姑且不论。但是感冒的怕冷拿掉以后，你单要找怕冷的条文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条了，那也就凸显这一条它的主治其实是很清楚的，就是止怕冷。那同学，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或者自己就是这种人，当别人都穿很少衣服的时候，你或者某某人还要穿很多一件衣服，有没有？那这样的人就是十二甘草父子汤症啊，就这样而已，简单的不得了。那你说这种人找不到吗？当然找得到啊，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治疗比一般人怕凉体质的药。那这么好用的药，怎么会说不用我吃第一条垃圾条呢？就是人虚所以怕冷嘛，这有什么问题？那你说会不会跟别人的什么症状搞混？当然不会搞混啦、啊。像感冒方架的怕冷，对不对？那个都有其他的症状的排列组合嘛，对不对？像桂枝汤什么恶风、后脑勺发僵、脉浮缓，因为其他的条件都在啊，对不对？那这一条当然就是没有其他那些辩证点，就一个怕冷为主。那比如说你这个人天天都要穿厚衣服，我们都要穿短袖，他要穿长袖，那就是比别人怕冷，那你也不会说他一定是感冒嘛，对不对？也不会把他判到感冒那边去。那另外你就说，可是啊，人冷不是要吃四逆汤吗？人冷不是要吃当归四逆汤吗？那怎么会一样？四逆汤是手脚冰冷，哎，怕冷的人不一定要手脚冰冷，哎，对不对？那当归四逆汤是手指冰冷，哎，那怕冷的人也不需要手指冰冷，对不对？所以根本主症就不一样啊。所以怎么会跟这些什么当归四逆汤或者四逆汤的这种发冷搞混呢？也不会啊，哦，手脚冰凉的话，这是另外的汤症啊，那不会搞混的。那怕冷的话，不要跟感冒搞混，不是麻黄汤的怕冷，不是桂枝汤的怕冷，不是青龙汤的怕冷，对不对？这也不会搞混。那至于说三阴病的怕冷，那个三阴病的怕冷，那不是单纯的怕冷，那感冒才会怕冷啊，那个也不会搞混。所以在那么多种其他的怕冷跟这个怕冷都不会搞混的前提下。然后那些什么手脚冰冷什么的症状跟这个也不会搞混的前提下，那这条汤的主症就是怕冷，就这样子。而如果你知道这个人怕冷是这样一种体质，而用这样的一些方剂可以用很温和的方法来化解一个人怕冷的体质，那你就可以知道， 如果以怕冷当作是一个大的主症框的时候，可能可以治到多少病。比如说在这个主症框之内，他同时鼻子过敏，同时容易胃抽痛，同时容易呕吐，或者同时容易怎么样怎么样，就都可能治到了。就这个主症框其实非常好用，那如果临时有什么东西的其他症状加点加一两味药就可以。所以你就把神药甘草附子汤呢当作是三味药的一个结构，而这个结构框架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所以同学把握到这样的话，就会觉得这个方剂其实很能用，没有那么难用。那当然神药甘草附子它这个三味药的结构也是有一些很强的地方，比如说女生 MC 来的时候肚子绞痛，然后又觉得发冷，那用这个方对不对？那当然对啊，就是发冷的这个 MC 痛最好用的方啊，就是比那个什么桂枝花散还要好用啊。所以就像这样来讲的话，你主症框架，你说张老师你写的这么松好不好？好啊，就是松腿到处都可以用啊，你写紧了反而不知道该怎么用的。所以这条怎么会是垃圾条呢？就你乖乖的把它，就学日本人读书，就当它是真传了，就发现果然是真传啊，就是没什么难用的啊，就是很好的药，所以同学就自己斟酌一下啊，有需要就可以用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茯苓四逆汤啊，茯苓四逆汤在历代医家的这个感觉里面是更加的垃圾条，怎么讲呢？其实它有一些。它的确是有当垃圾条的实力啊，就是它这个主症给的有点让人不安。怎么讲呢？他说这个人呢，或许发汗过，或者用了下巴，然后这个人并没有好，反而烦躁起来了。那这样就给茯苓四逆汤。那同学听了之后，或者是历代学医的人看这条，大家都是瞪大眼睛摇头不悦。好，就这样了。这个听了会怕呢？怎么讲？因为你想想看，如果太阳病没有解的，没有解好，他转到阳明，对不对？阳明发高烧的时候，这个人也会烦，也会燥，对不对？那你说阳明病给茯苓四逆汤会死人的，所以大家都会一想到这里就觉得好可怕，这问题写很烂掉，就是叫人家开错药杀人嘛。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整本《伤寒论》都有读的话，你当然分得出来阳明病是什么样子啊，对不对？这个脉很红而实啊，发热怕热不怕冷啊，嘴巴干啊，脸看起来特别黑啊，脸看起来脏脏的啦，大便不通啦，对不对？就是其实这件事情是这样的，烦躁这两个字并不可怕，因为你可以把白虎汤症的烦躁，把它有烦躁的白虎汤症、承气汤症，你都知道那是别的主症框架，对不对？你不用跟它搞混嘛。所以已经知道不是这个茯苓四逆汤的烦躁，你可以先把它剔除嘛。那内蕴的烦躁都剔除的时候，剩下的烦躁其实没有很多。怎么讲呢？我们来说，为什么人会烦躁？一个是没有热嘛，那白虎汤、承气汤的烦躁都是没有热，对不对？这已经很清楚了。另外一个呢，是。如果是局部性的烦躁，比如说嘴巴很渴，那个是五苓散症常常有的，那是水上不来嘛，所以会口烦渴嘛，那个是也是算是没有水，所以它热嘛，对不对？这也算有热的。那大青龙汤是麻黄汤包白虎汤的症，对不对？也是寒气把热气闷在里面，就是那个里面的热散不掉，所以它烦躁，对不对？所以这是烦躁的一部分的原因是热。那另外一部分的烦躁是什么呢？就是。阳气不能够摆脱阴气的阴邪的纠缠，会烦躁。那这个东西其实才是《伤寒论》里面那种会烦躁的不得了的烦躁的那种主流。怎么讲呢？就是比如说桂枝汤发汗本来应该好的，结果那人烦不解者要怎么样？刺风池风府，对不对？就是他这个邪气要逼出去了，可是你这个地方啊，风池风府却是他进来的地方，好像那个科幻片常常演的，太空然后被吸出太空船，就抓住那个门框啊，就不要被拉出去。那个病邪就这样子搞你， 那你就身体就有一团邪气啊，但你就不愿意出去，所以就烦得不得了，就是阳气没有办法这个阴邪甩脱的时候，身体会，你的身体的阳气会在情绪上面回馈给你一个烦的感觉，所以要刺风刺，充实风符啊，就是在那个抓住窗框的时候，让扎一针让它掉下去，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样子。那另外呢，这个阳不能胜阴而烦躁的还有什么呀？这个非常非常靠近的有一条什么干姜附子汤。这个人呢白天会烦躁，晚上反而安静，有没有印象啊？他就说因为这个人阳已经，他的保护自己的这个胃气之阳啊已经非常的虚了，所以到白天的时候有天地的阳气托住他，他还可以勉强出来猫几圈，可是因为猫不赢所以很烦躁，到了晚上的话阳气都没有了，他也打不动了，他就不烦了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就要补充阳气它才能够打赢嘛，是不是这样？对，干姜附子汤，所以能够让你看到一个阳气不能战胜过浊阴之邪的时候就这样子。那最伤寒论这一整本书里面的最烦是什么汤症？最烦是无茱萸汤症，少阴病烦躁欲死者，就是如果你真的得到无茱萸汤症，就会知道那个比大青龙汤症要烦。大青龙汤症的烦是那种烦也烦不到你的心，就是觉得啊手啊脚啊怎么烦都不爽。那无茱萸汤症那个烦呢，就是想撞墙都想上吊啊，就是烦到你觉得实在是烦到不想活的那种感觉，就烦躁欲死，这个感觉是真的在你床上会看得到的。那无茱萸汤症是什么样子？是什么一回事啊？它比较是身体里面这个阴浊之邪哈，它扒住了你的中焦区块，就是比较是肝跟脾胃这个地方。那你的脾胃跟肝呢，没有能力摆脱那个纠缠住你的这个阴浊之气啊，它就受不了，就呈现在情绪上面，就是有这种烦。那所以要用这个过把这个阴邪之气压下去的无茱萸啊。中国人古时候说什么邪气来的时候登高啊，爬到最高的山上就喝无茱萸，吃无茱萸啊，跟酒从酒登高啊，就这样来的嘛。就是说要用什么东西把邪气压下去，那就是助教在吟诗啊，遍插茱萸少一人了啊。那这个呢，所以呢无茱萸汤症那个烦呢，你可以说它是伤寒的这本书里面的最烦。然后呢它的要做的事就是要把你的阳气区块扒住的这个东西啊硬把它扯下去，那是无茱萸汤。那这个茯苓四逆汤呢，当我们讲到无茱萸汤的时候就一点都不难理解了。就是无茱萸汤的那个烦呢，它比较凝聚在这个肝啊脾胃这个地方，那茯苓四逆汤就把无茱萸汤那个状况呢把它放大而稀薄化。就是你的身体因为这个又发汗又下，你的阳气已经很虚了，对着你身体里面的邪气没有足够的阳气把它打下去，所以这个邪气在你身上，你就是整个身体都处在一个阴阳相争而阳气打不赢阴气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状态下，你想用茯苓四逆汤是不是很容易理解？四逆汤结构本身就是补阳气破阴实的结构啊，对不对？那茯苓干什么？护住心肾之阳啊，整个人都是被这个阴气弥漫的时候，你当然要用茯苓来镇住心肾的阳气，让这个烦躁不要往这些重要的部位倾斜啊。所以整个的来看的话，茯苓四逆汤就没有那么难理解啦。那它的这个汤剂的煮法跟四逆汤也很像啊，就是煮取两升，然后分三次，每次是0.7碗啊。那这个桂林本写三升是错字。那附子的话，它通常用生附子，就是不是通常，就是说古书那写生附子。如果你要放这个泡附子也无所谓啦，就是泡附子就放多一点。那我们知道破阴石呢，就是用生附子，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知道这个人的烦躁有这个阳不胜阴的这个理由存在，而全身性的阳不胜阴，那你就用茯苓加上四逆汤的结构，一方面固护这个阳气的范围，阳气的这个领域用茯苓固护好、保护好，然后一方面用四逆汤的结构去破阴实，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汤症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啊，并不会让人觉得很玄。但可是呢，一般的医家 因为觉得他给的辩证点不好，所以就会硬给他加辩证点，就会说啊、哦，有报福临，所以他是小便不利啊，所以这个人一定要加一个小便不利而烦躁才能这样。其实这些加都属于非常多余的，因为如果他是张仲景遇到的那个福临汤镇的话，他就是那个样子，就不需要小便不利来决定他是不是。那当然福临四神汤就后来就有很多的推扩用法啦，什么心脏衰竭啦，心肌梗死啦，心律失常啦，什么慢性肠胃炎啦，什么反正就觉得啊，这个要保护心脏区块的阳气不要被阴邪吞没啊，都可以用，那就是推扩的用法。但是就基本上来讲的话呢，我们不能说张仲景这一条是不对，就是可能有这个状况啊，可能的。所以就是当你用了这个太过分的汗法跟下法，身上的阳气不足啊，不足以跟阴邪相抗的时候，是有可能有这样的状况的。那当然阴阳相抗有很多其他的情况啊，对不对？比如说阴气在底下，阳气被挤到上面，就带阳，所以就用风脉四逆汤、白龙汤或者其他的主症嘛。但是不属于那些主症框架的，那福临四逆汤它就自己形成一个主症框架啊，所以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接受张仲景他所说的，就临床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条。那另外呢，后面这个41条，他说发汗